欢迎到我他州报爱热达。 我每日 今2024年1月1日星期一第一日啦。 我呢边其实未到嘅， 仲有一个钟。你嗰边系？ 我呢边啊，仲有一个钟先换日啦。 咁我嗰边就已经系朝头早啦。香港嗰边就系、 是，当然啦，废话。 咁亦都 F U 就抽咗啦。 系冇提啲乜嘢，系啲过年抽全部抽捻晒个份。 我无心抽就会中噶啦，啲嘢从来都系你有心抽出嚟都全灭噶嘛。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好啦，咁我哋翻转题啦。 咁年尾通常都相当静嘅，因为要做节都要过都过晒噶啦，啲嘢乜都爆晒噶啦。 而且佢哋上次录音仲系得五日咁大把啫，因为调动嘅时间。 同埋年尾特别静噶啦，年尾咁就啲、 红事先啦，年尾嘅红事。 系红事先，首先就系、是、袁沙友你就宣布结婚。咁就好似都系一般人嚟嘅，咁佢就、最有名就系阿 Cinderella 本田美央，我自己都过嘅啫。 咁我都系净系记得佢，咁当然啦，佢有配其他嘅，不过我哋冇乜印象咁解啫。譬如公主连结入边阿双子，双子系家姐定系妹啊？我唔记得咗，应该系家姐啊，应该系好啦。咁啊，祝佢即系系一个。今年年底好似冇咁多喎，上年年底一大惨人结婚噶嘛，今年年底好似冇乜人公布咁。 今年比较静啦，因为今年尾我印象中就唔多个咩特别新闻年尾。如果你算系如果同 A C G 冇关，咪系日本一个几有名嘅男主播安住新一郎宣布结婚咯，系唔多啫嘛，呢个唔关事嘛。 啊，讲嗰啲讲我哋动画化嘅消息啦。 其实都之前讲过，好似讲过系嘛，老夫老妻读《童话青春》 确定咗呢个四月上映，呢、这个系新消息，佢更新嘅。咁出咗 TV 数嗰啲咁嘅嘢啦，咁样咁啊，另一套个桥好捻熟口面，我提佢唔系因为系咩，系因为佢条桥好熟口面，即系呢个咪马可多个条桥嚟嘅咯。 唔系，我最初睇你嗰个中文译名咧，我第一反应就系咪好多年前有一套咧个男人做命途嗰套搞笑片啊？ Metal 假面啊嘛。 系啊，我觉得嗰套好睇啲喎，假面男。 系咪好睇啲？我唔肯定，因为其实我系冇睇过，我见过个条桥好熟口面，所以攞出嚟讲下。因为佢系话一个杀手退咗休之后就走去做女仆。咁啊，同阿马可罗最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连做家务都系唔多得嗰只嘅。咁靠用呢、這个两个身份嘅冲突去起嘅故事啦，睇落去应该系咁啊，睇下佢会做啲咩出嚟啦，咁样咯。咁另一个大家应该都好熟噶啦，不过我硬系认为佢出咗三期啦，已经原来系 因为中间佢有啲，因为中间有外传嘅 kick 卡嘢炒埋一大堆嘛，佢 系啊，好似 keep 住有啲嘢出咁样，但系原来佢而家先出第三期。 嗱，之前有外传，跟住有套外传爆炎，跟住有电影版，咁出大家以为出好多期，其实佢而家先第三期。 而且第二期是讲紧2017年的事嚟嘅，已经系恍如隔世啊，大佬2017年啦。 但系我感觉上好似成日出咁样，一路 keep 住有出嘅。 佢之前电影好似2019年啊嘛， 系啊，跟住 都恍如隔世啦。呢几年大家都知咩事啊？隔好似上一世纪咁样嘅事嚟噶啦。 唔系啊，系你唔系呢个问题，系你觉得佢成好似一路有出，一路 keep 住有出噶，你都觉得每隔一两年就出一次，出咗咯。 唔系佢个手机 game 啱啱接咯。 啊跟住旧年先出咗套外传爆炎，跟住有剧场版，佢 keep 住吓2017年咁耐嘅咩？唔系中间好似我觉得应该中间之后一定有出噶，即系你唔系觉得佢好耐啊？ 所以我搞到咪我硬系以为第三期已经出咗咯。 系咯，其实第三期应该咁系爆炎，可能系外传啊。 咁啦，佢今次今期贵神即系之前嘅导演啦，就升咗上总监导演，呢个就相对唔系问题嚟嘅，最大问题系个公司转咗做 driver。系咪应该读 driver？ 咁呢个就几有问题啦，因为我印象中 driver 嘅前职就相当地即系相当地 OK 啦，真系即系我真系觉得佢会炒粉咯。老老实实睇佢啲前职，即系譬如零件衫啦，Grand Order 啦，即系轩辕剑啦，好似每一套都几乎炒炒地粉噶，即系我有啲担心，老老实实唔系一定炒嘅，但系即系佢仲要有呢、這个历史上最厉害呢、這个，虽然我知呢套已经冇咩代表性噶啦，但系呢套最低评分嘅游戏王 Seven， 佢啲往绩实在太惊人了。太过战绩飘炳了，我真系有点而担心。咁因为 之前大家成日都话佢作画崩坏，作画崩坏，我已经同佢解释咗好多次噶啦，帮佢系唔系护航，佢真系佢所谓作画崩坏，其实系你喺成个连续卡入边中间攞一个中间卡出嚟话佢崩坏嘅啫，其实系特登画成咁样嘅。我之前我哋讲桂花，我哋讲过噶啦。咁但系呢次系咪会真系会崩咧？我开始有点而惊了。睇佢做法啦，啊，老老实实呢啲咁样搞一段时间换埋公司，真系可以另一回事啦噶啦。咁啊，姑且睇下啦。咁佢应该系呢个2024年嘅4月出，都系4月出嘅咁样咯。 啊，系啦，顺便补充一下啦。啱啱有个新闻，即系最新鲜、引热辣嘅，就又系娱乐系艺人界嘅，顺便讲埋啦。咁之前讲末娘子就又离婚嘅不伦啦，咁咧就宣布结婚啦，就同之前不伦嗰、那个厨师结婚。啱啱最新新闻嚟嘅，但系 你最不被祝福嘅婚礼， 咁都好喂，咁都好嘅，结咗婚，起码真系结咗婚，冇咁烦啦，搞嚟搞去啊。好， 反正佢哋啲八卦真系唔关我哋事，不过我真系听到好多，我都听到好多嘅，唔紧要啦。我哋讲呢个礼拜最紧大家ACG 圈， 同唔知啦。今年 C103 咁咧，今年系两日嘅，所以咧搞到我第一日手咗去29嗰时，以为咦咁静嘅，冇新闻嘅，一系咁佢净得两日啫。 我都系一样，结果俾人吐槽。喂 ，C102 即系下个 week 都系两日啫嘛，咁又系，但系唔惯啊嘛，真系。 我惯咗三日目，我惯咗三日噶嘛，呢二轮都系。 因为佢有时系佢系试过28、29、30噶，即系咧系差前后差咗两日啊。开始嗰日，因为夏天咧就仲有少少浮动，冬天啊几乎冇鬼喐咁滞嘅， 一定系最后嘅， 一定系年末嗰下噶嘛。之前有人话大夫，之前曾经话过你大夫日仲搞我哋，你呢头个尾期完，我嗰头就要开始搞屋企啲嘢，就搞唔掂。咁佢后屘吞咗一日，但系吞咗一日之后啊，啲人话我宁愿你黐翻落大夫日啦。你呢啲人好捻烦噶啦，不过今年就因为星期六日， 一定系噶啦。 咁样最好梗系星期六日就晒佢咯，你有两日啫嘛。 我都觉得大富日系搞系好啲嘅，一搞即系过年，唔好烦。 我觉得留翻一日会好啲嘅，但系你如果系三日就点都踩咗一日，又平日咁就算啦。咁但系今次系两日，咁凹凹陷就放喺星期六日，冇理由唔放噶。即系咁，我睇法系咁啦。当然佢制作咗有制作咗自己嘅考虑啦。佢哋所以有佢今年我真系冇乜留意到 C103 乜嘢。我唯一留意到就系嗰个芙莉娜嗰个 cosplay。一般 cosplay 咧就通常系个人 cosplay 个人，然后捐咗入个道具箱入边嘅。但系佢系调翻转嘅，个人系 cosplay 个道具箱，然后用机械去整嗰两只脚喺度掹下掹下咁样，嗰只几过瘾。即系呢啲。 咁今年咧，通常我琴日 cat 最留意就系咩？睇下有咩有名人参战啫。因为而家就系琴日 cat 成为咗咩名人打卡嘅主要场所。咁今年咧，首先就系因为人龙八嘅关系，咁咧中高一博咧，今年系有去琴日 cat 度参战嘅。咁中高一博就系人龙八嘅中出一番。另一个有名人咧，就都唔成都已经惯咗噶啦，东云海。佢系老凤一定去，老凤佢差唔多佢而家Commit Cat 啊 TGS 佢都去噶啦，佢因为佢要帮啲手游 game 做宣传嘛， 好似系元神咯、啊， 元神啦、啊，今次 cosplay 元神啦、啊，封为雷电将军啊，咁其实去咗几年噶，以另一个去咗几年嘅从前五子咧，今年都有去嘅，另一个就比较特别嘅，江伦之一嗱。讲佢嘅真名，大家可能唔系知道，唔好好接得水。但如果出角手 Gray Orkin 咧，就应该会知啦，就系、是、一个喺本作做反派出角手嚟嘅。最有名嘅花名就系最强嘅甩挥把，因为佢系佢甩挥打嚟嘅，系原田海未推。咁咧，因为呢件事咧，佢曾经乱入过阿三井明子老公嘅出角比赛，同佢暴打佢老公嘅。而近排最有名就系、是。无啦啦抽完咧，因为抽完车站咧喺出口右面咧，咪一大堆一啲原柱嘅，咁原柱都贴晒海报噶嘛，咁咧喺一大堆嘅 Mado 角色海报前面贴咗 Organ 咗Organ 咗海报，跟住大家拗晒头就系点解一堆 Mado 前面有个缩角手嘅，就系男人缩角手一个大梳子，咁依家系呢个喺个奇，我冇讲到其一个几格，先系喺吐槽嘅笑话嚟嘅，咁仲睇下先，系啦，佢咧系个 Organ 咧就去咩，佢系。帮Rejob 咧做宣传去派去卖嘢嘅，即系我成日嘅 FGO 去帮 FGO 画格加摩嗰个画师， 即系一般咧呢啲咁嘅叫做帮小精灵帮手咧，就好少会揾啲咁，要么就系 cosplay， 要么就纯粹嚟帮手嘅，就好少会见到咁突出造型的，即系嘅人去做卖书嗰啲嘅。 系 咯， 咁急，同埋叶姊妹今年都有去嘅，咁又系呢个就反而冇咁好嘅表讲。其实今年算少嘅，今年就系啊，仲有啊 Angela 又去啊 ，Angela 又摆档啊。 今年咧，以冬天抗美冬抗美嚟讲啦，其实几暖嘅今年。往年咧都系个位数，仲要吹大风噶嘛。 今年系暖咗，今年系呢个暖冬嘛。但系全世界都暖冬，但系之后又冻翻啦。依日开始又冻翻啦。 但系佢而且仲要系阳光普照啊嘛，即系有意思有太阳冇太阳撑几远噶啦。所以听讲今年都几舒服下。咁啊，好最少好过夏天晒靓死你啦！ 夏天晒热到扑街啊！ 又有时冬天亦都冻到你黐筋，你知又明嗰边海风几咁劲噶啦。虽然据说就应该冇我当年咁，冇我哋十年八载前嗰啲咁劲啊，因为佢填海啊、起楼啊嗰啲嘢多咗好多嘢。 不过睇翻天文台咧，就话依个礼拜开始又会冻翻噶啦，即系几好好几好彩咯，啱撞啱。 唔系佢就啱啱好喺两个寒流之间咯。 系咯，啱啱两个寒流之后佢撞啱咗，即系好运。一 BK 半好运咯。好啦，咁啊讲下啲游戏啦。首先就系 传闻嚟噶呢个，传闻嚟噶。 我觉得可信性相当高。 相当正常，好正常啦。不过我唯一惊讶就系原来十几廿年噶啦，我真系时间真系唔知时间过。初代战神原来系十八年前嘅 game 嚟噶啦，已经系。 咁 我真。我真的不是很过老老实实。 宣布 remake 定 remaster 咧，唔知啊。 唔系 remake， 系而家系传闻佢会重制。 重制。 佢会总之翻兜呢度嘢啦。到底系但系系 remaster 定 remake 定系定系点样咧？唔知道，暂时唔知道，因为系传闻传出嚟嘅。咁我觉得个可信性都几高啊。佢都差唔多系时候，因为之前就讲到话最终开啊嘛，甚至可能会借住 remake 呢样嘢咧，因为 remake 下你咁多套嘢啊。你就算上年定前年出噶，唔记住啦。嗰套所谓最终章啊，你其实到你搣到嗰个位嗰阵时咧，其实都可能要都要几年后嘅事嚟噶啦，甚至十年八载都唔出奇。咁到时可能会唔会系补翻完啦？因为嗰时真系个完结真系完得太落雨收柴啦，好明显系我觉得系做唔似啦，赶期定系乜嘢啦，总之系斩咗好多嘢去嘅。咁会唔会借住呢个名义去？如果佢真系 remake 嘅话咧？咁可能會唔會借住呢個名義去咩啊？你睇 The Last of Us 啦，啱啱出完二代，跟住就話 remake 第一代，跟住 remake 第二代，我諗緊嚇 remake 你第一代我仲可以理解，第二代 remake 你咧 The Last of Us remake 啫，你出幾耐啫你？ 唔係咯，喂，不過嗰陣時係 PS4 出嘅，咁你咪 PS5 做咯，即係最多咁樣我 算把啦，屌有一句，你接，除非從個劇本重新寫過啫，唔係嘥緊氣啦 remake。 不过战神就另一回事，因为战神 好耐啦都 初代已经是 PS2 年代嘅嘢嚟噶啦，你只是 remaster 翻到 PS5 嘅画质，大家已经好开心噶啦。即系当年嘅战神已经是 PS2 嘅，已经是最极限嗰个程度嚟噶啦，即系后期兼靓嗰只噶啦。咁但系都同而家有段距离噶嘛，咁睇佢会唔会佢纯粹 remaster 可能会难啲，我唔知啊，即系技术上应该可能会大幅少少翻身先。主观期待咧，你就咁样，未必系呢、这个未必系客观嘅判断嚟，但我主观期待啦。跟住另一个新闻，我觉得最我当下我有啲突，但系后屘又谂下又啱嘅，即系 Street 嘅下载榜公布咗啦，第一名。唔系王国之类， 西瓜 game 咯，因为佢计数字啊嘛， 因为佢计数字，咁你如果计 西瓜 game 真系好平嗱，一来就西瓜 game 成 爆红啊， 成堆 VTuber 就放咗炒截咗，仲系最紧要就系平啊嘛。 虽然我唔知点讲啊，因为只 game 咧同样嘅玩法啦，我之前喺另一只 LO game 入边玩过噶啦。即系早两三年噶啦，已经系即系当然咧，其实几襟玩噶呢类类数学游戏咧，系几襟玩嘅。咁但系即系我真系唔理解到点解会咁爆红咯，真系靠我只系靠 VTuber， 但系唔紧要啦。总之一嚟就系睇人哋玩之余咧，其实你自己 download 嚟自己玩都几忙嘅。 咪最紧就系廿几蚊港纸，你食六麦餐都买唔到啦，而家。 而且其实佢看似好简单，其实几食脑嘅，好认真嘅。如果你系嗰啲对空间概念啊，冇乜概念嘅人咧，系真系好难赢嘅。但系劲嘅人系可以打得好劲嘅， 即系我系大概系嗰啲试两三次可以打，可以做到西瓜嗰只啦，最高嗰个啦，大概系呢个程度啦。要睇咩版本，因为佢个概念其实好耐以前有噶，就算你出咗其他啲类似物体咧，都唔可以话佢话佢觉得啲咩出咗呢个奶子版啦，呢个东方版啦，可乐奶版啦，即系乜 Q 版，你其实你只要有由细排到大嘅嘢，就可以塞落去噶啦嘛。而且咧，唔同嘅佢个物理系数唔一样咧。个游戏可以差天共地嘅，有啲系好 Q 难嘅，因为佢系弹下咁样啦。有啲咧个摩擦系数非常之低咧，令到佢好容易玩嘅。嗰啲重力系数呢几样嘢只要唔同咧，佢嗰个游戏可以系完全唔同嘅嘢。咁啊，所以就其实系引发咗个风潮，同比当年2046仲要耐咯个风潮。到而家仲有人玩紧个西班牙游戏，因为佢系好襟玩嘅 game 嚟，其实。 因为佢相对嚟讲，佢又唔似话爆出口咁样，爆出口咧就。其实你实况好过瘾啦，但系玩嚟玩去又厌，因为佢实在变化太少嘛， 内容少嘛，体量少嘛， 所以佢出续就要出续集咯。 而且佢重点系你睇完人玩之后咧，你再自己玩嗰阵时咧，个乐趣就低咗好多啦。你好少人， 因为你知道晒佢变化少啊嘛。 吓，所以但系啱啱西瓜根就系讲紧，就算你睇完啲人点样玩之后咧，你自己玩落去又另一回事嚟噶啦。即系咁啊，所以你话意外又唔系真系好意外，但系听到第一个真系唔系好直觉咯。当然，如果佢换算翻做销售额嘅话咧，黄磊应该赢够了解嘅。 咁啊，你谂下，一只四百几蚊，一只廿几蚊。 唔紧要啦，系嘛。好，咁啊，跟住就系呢个Steam 嘅游戏榜啦。呢个系佢个货金数，应该系销售数啦，应该系叫啊最高收入嘅十二只。咁啊，第一名毫无疑问，三八匹2077，其实好简单，本体又贵，销量又高，点会唔高啫？咁啊，第二名就 Apex。咁啊 ，Apex 又有啲可圈可点啦。其实今年咧 ，Apex 个势系跌得好劲嘅，在线人数啊，比上年跌咗接近一半。 我都听到啊，因为我自己都听人话跌得好紧要。我虽然冇玩过， 啊、但系呢类游戏你又好似真系冇乜嘢拣，尤其是喺呢个 Call of Duty 同埋 Battlefield 嗰边都炒咗粉嘅状况之下，冇乜人去威胁佢嘅存在。当然我知佢收费同免费嘅游戏唔一样嘅，但系总之都系嗰类打枪 game 嘅客群嚟噶嘛。咁啊，咁啊，第三名系 Starfield 竟然可以去到第三名， 唔系免费咩？ 啊， 我一直以为依家 讲到 Starfield， 我就顺便提一提啦。佢个总监走去接受访问嗰阵时就话其实我认同佢讲嘢啊，虽然佢讲嘅时间唔系好啱啊，佢就话有啲人咧就唔捻识游戏啊，讲到自己好捻黐实，好似自己好捻熟咁样，走去批评我哋啲 game。嗱，作为一个俾人批评嘅人咧，你讲呢啲嘢咧系冇咩说服力噶。但系呢句嘢抽空个脉络本身，净系讲呢句嘢咧，其实系啱嘅。我系见过唔少，甚至可能你都觉得我系嗰呢种嘅，就系、是、你都唔识做 game， 你讲到好似自己好识做 game 咁。啊，佢唔系话佢批评啊，系讲到自己好识做 game 咁去批评佢，咁样佢就好捻唔瞓茶，即系咧等于乜嘢咧？你煮餸，啲人就讲到自己好似好识煮餸咁，但系其实叫佢做佢系唔识嘅。佢落佢甚至煮都未煮过，佢唔系用食客身份去批评你，系用厨师身份去批评你。你条戏梗系唔信噶啦，佢都唔信我嚟理解嘅。但系你只 game 真系做得唔掂啊嘛。 问题就系你而家喺 stream 嗰个评语系普遍负评咧，七千几个普遍负评咧。 呢度有部分系炸弹部分嚟嘅，咁啊不过就算啦，佢条仔失言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啊，剩翻啲就唔数啦。咁啊，其实都唔差噶啦，如果以销量嚟讲。我真系以为佢个销量好低噶，你要明白， 因为你有送啊嘛， 你有得送喎、啊，即系唔可以叫送啦，你叫做啲嘢，你如果你想keep 住继续长时间玩，你都要买嘅。但系呢只嘢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你就未必会肯买噶啦。咁啊，我唔知系咪预购嘅威力啊，定系啲人真系咁死忠嗱？因为你明白，死忠肯买钱嘅人咧，唔系你班。用试玩，唔系试啊 ，XPS 嗰度玩 Game Pass 玩完之后就丢啊，佢哋人嚟噶嘛？唔知道，真系唔知道，我唔敢妄自吹测啦，咁样啦，好啦，咁啊，仲有啲上个礼拜本来睇咗，但系我押后睇清楚一啲，冇任何更新，所以我都照攞翻出嚟讲啦。一个传言，呢、这个传言嚟噶，但系我呢个传言我系偏向不相信嘅。就系话有个传言就话呢个东国电竞嘅主播就染呢个艾滋病，就呢个报复社会，就同好多人运动，咁啊，然后就大家好多人舐咗嘢。点解我会唔相信呢？因为大家系咪忘记一样嘢？艾滋病系有7年潜伏期嘅咧？ 咪就系咯，你话唔系你话你话其他病冇嘢讲，但系我知道病喎、 啊。系啊，你话咩啊？咩咩梅花炮乜梅花炮毒什么我唔记得咗啦。呢啲都话啫，我知道病喎、啊。OK， 可能条女系几年前感染，系而家先发现，而家先发现，跟住想报复社会。OK， 呢部分到呢部分都仲 OK 嘅。但系佢同好多电竞相关人士发生关系，然后佢哋又知道濑咗嘢。 有咁快啊？ 七年、啊。唔可能嘅事嚟，因为呢个技术问题，因为我哋嘅检验佢只能检验抗体，唔可以检验抗原，总所以要等佢个抗体出现咗之后先可以 check 到，所以中间会有七年嘅空窗期，呢个系冇得改变嘅。咁所以我唔系好信呢几日事实。如果你话其他性病啦，我仲可以理解，定系其实系事实系其他性病系有人吹吹下，吹到变咗艾滋咧，因为好似健劲啲啊嘛。是不是我不知道。咁总之北方邻国嘅各种有名利嘅圈都珍贵圈真乱呢样就唔使我讲嘅。咁所以都好多人 台湾都系啦，你估台湾笑咩、之前 cosplay 那单嘢笑。笑嘩、真係使唔使话又话 VPA 又乜又物搞到嘩使唔咁夸张啦去到。 总之呢啲系呢啲名利圈全部都系呢咁嘅嘢嚟，你真系唔好要，你可以好单纯，唔会因为系玩 ACG 就可以幸免嘅。只要同名利圈相关嘅咧，就好捻乱嘅。你睇嗰啲，你想 Twitter 成 Q 系会望到啊，嗰啲所谓嘅海外文运人士啊，嗰啲时候一个又话性骚扰，又话又话乜又话柒，嗰啲嘢好捻多噶。即系不过唔讲咁多，总之 研究数啦，个北啲咩海，反正就系、是。一搞呢啲嘢，去海外就系咁衰样噶啦，唔好讲佢。 边度都系，边度都系咁样嘅，香港都会啦，不过唔好讲。咁啊，仲有啲北方邻国专有嘅，咁事件就唔系好新鲜嘅，就系、是、有人 cosplay 犬夜叉，咁就因为着嘅系和服，咁啊俾啲大妈就要佢现场当场除咗。 又系以示救民嗰种。 理论上真系算系救民嚟嘅，重点系有图有片有真相，当然放心。唔会有任何可以睇到嘅，佢有打底嘅，咁啊，重点唔系呢样，我哋点解要攞出嚟讲咧？原因就系、是、啦，其实中国而家唔讲反日噶啦，因为我哋十年八载前讲反日啊嗰啲嘢咧，系官方操作嚟噶嘛，就算包括哪怕系之前咩南京嗰单嘢啊，都系官方操作嚟噶，但系而家中国已经系收埋，全部收埋晒，因为自己唔掂啊嘛，你再咁战狼嘅话就失得皮啦嘛。所以其实软捻晒啦，唔讲个咩抗日反日噶啦，但系民间系脱咗疆唔理佢嘅，咁佢又未严重到好似当年咁走去打铺头啊、抢嘢啊嗰类，咁啊，但系呢啲民间嘅嘢咧，系变咗个风气之后咧，其实几麻烦嘅，咁啊，只能提醒各位啦吓，就如果系即系已经唔系话避一避风头嘅问题，已经系而家喺大陆咧，你系随机有机会，唔系大部分人都系唔理你嘅，但系总会有少少咧。黐鸠线嘅咧，你唔好猜错咗嗰啲人咧，就濑嘢噶啦。咁啊，提醒各位啦，唔好睇日本啦。日本喺大陆嗰阵时，虽然我唔知点解你要去大陆啦吓，即系所以系提醒各位。 咁冇钱去其他地方啊嘛。 如果你真系话冇钱又要上去，上去咩三宝超市啊？虽然我个美国超市嚟， 咪好 上去玩一玩，买嘢嘅，咁都自己睇路啦，咁样咯。 咁好简单就系，当你冇钱去外国，咁你想又想离开香港，咁你除咗去罗湖之外，你冇地方可以去噶啦。 啊，好嘛，咁跟住一个咧，都系传闻，而且我认为系不可信嘅传闻嚟嘅。嗱，首先我第一个反应差啲就怪错咗某个香港嘅电脑网站转型媒体嗰间嘢啦。咁啊，其实我都明白，算啦，讲 HAEPC， 我完全睇见到 HAEPC 个报道嗰阵时候，我已经大家第一个反应都系点做？咁佢讲乜嘢先？我讲咗咩先啦？佢就话中国有个之前咪话你要备案啊嗰类嘢嘅，佢而家就话如果你唔备案就可以就会令你上唔到网断网会。大家第一个因为毕竟 HKBC 理论上相对都系啲比较识电脑嘅人嘅集中地啦，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how 点样做？你点样令到一个某个 app 去断佢网？其实系。技术上是不太做得到的，除非你行白名单，只有认证了的网络才可以上。但是如果我有心要避的话，我用 80port， 你怎样检查里面的东西？你检查不到的，里面 内部的东西你又不可以好像 VPN 那样， VPN 它当 VPN 有个终极的政策，就是我只要看不透你在说什么，我就剥够了你。 佢最终禁制可以禁呢样嘢。VPN 佢就因为佢经过穿过嗰个隧道之后，令佢睇唔到入面系乜嘢嚟㗎嘛。当然有啲 VPN 系明文。咁佢只要睇唔到你有乜嘢就 block 你就可以做到㗎。但系 app 嘅话呢，如果你系睇唔到就要 block 嘅话呢，全世界会大地震。你所有封包要变成明文传输，跟住就会变成大规模嘅网络盗窃乜乜七七。呢、这个嘢绝对佢承受唔起嘅，就同我哋专题要讲嗰一样嘅嘢，佢系承受唔起嘅，唔可能系事嚟嘅。咁所以我又手我又再望，咁到底边度咧？跟住我换咗个另一个恶名昭彰嘅中文媒体《电脑王》阿达。 哦，嗰、那个捻样啊！ 哦，即系呢两档嘢嘅话咧，如果呢两档嘢讲嘅嘢相符，然后我要信一个嘅话，我一定信嘅 KEPC。 佢比较正常啲嘅， 因为《电脑王》我觉得真系。专造谣啦，我真系好几次见佢系乱咁造谣，今次又系佢啊！屌阿胜，而且佢系源头， 哦、 而且佢系造谣嘅源头嚟嘅。 呢条捻样， 唔系人噶啦，已经系个佢已经系成个集团嚟噶啦，已经系 呢班捻样， 或者最少系公司啦吓。 呢班捻样 啊，即系佢就攞咗中信部系嗰啲文件啊，就系、是、擅自解读。咁其实人哋讲啦，就系如果你唔被捕去联网嘅话，佢就会捉你。其实同你呢个唔被捕就出版作品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专题会再提到出版相关问题。不过唔使紧要再提埋啦。喺中国出版之前咪有单拉过有单 BL 嘅，嗰、那个唔系拉佢出 BL， 系拉佢非法出版。因为喺中国所有出版物你都要有先攞到版号先可以出嘅。咁但系技术上可唔可以阻止到你攞唔到版号嘅情况印刷咧？可能佢做到非常非常极端地可以嘅。即系所有可以印刷到嘢出嚟嘅嘅设施，你都要去备案，然后你要有个密码锁之类嘅嘢锁捻住咗你。如果你要攞咗备案版号之后先可以做印刷，理论上系做得到嘅，但系太过范本，太过费时失事啦，佢系唔会咁样做嘅。其实最终都只不过系，如果你冇攞到版号，然后去印刷，咁就叫非法出版，叫犯法，咁佢会拉鸠你，佢拉到嘅话会拉鸠你。你有本能本事逍遥法外，依然系可以逍遥法外嘅。而家嘅 Apple 情况其实一模一样，但系佢就讲到好似佢有啲唔知咩神奇魔法咁。我谂紧，如果系湿鸠媒体，啲咩吸收湿鸠媒体，即系嗰啲自由时报啲咁嘅湿鸠媒体，你咁做严酸嗰啲，你都仲可以话佢唔识。你衰衰地都叫做 IT 相关嘅网站喎。虽然佢啲所谓 IT 就由佢本人去到成档嘢都系衰过我成日点名批评香港嗰两档嘢，而且即系呢次仲要系佢。呢系佢传出嚟，又系佢传出嚟。我好几次试过咧，呢类咁嘅传错嘢咧，科技相关消息咧，最终个源头都揾到系佢。佢真系好卵识脑补，仲衰过 Wow 同 KPC。因为呢两档嘢咧 ，Wow 同 HPC 啊，大不了就系查证唔够，查证不足。咁呢啲我只能我体谅啦。你知佢哋一日要出十篇八篇嘢出嚟，边做到边查到咁多嘢啊？啲我作为一个都叫做传媒体人都叫体谅佢哋嘅，即系当然希望佢哋做得好啲啦。但呢个唔系，佢系直接喺度造谣嘅。我唔知佢脑补出嚟啊，定系特登定系点啦？你知有啲媒体系特登噶嘛？我哋专题再讲。咁点名批评下啦吓，咁啊顺便澄清下，冇呢回事，唔可能做到呢回事。佢要做得到嘅话咧，中国嘅互联网就世界末日噶啦，真系炒粉嘅。唔系话因为佢要备案先上到去，而系佢要做到呢样嘢，唯一办法就系令到所有 app 都系明文传输。佢先有辦法可以做得到嘅，呢個係不可能嘅事嚟嘅。最低限度都要全網白名單，成個互聯網俾佢炒，會唔會炒粉嘅？如果係嘅話，我會拍手稱慶。 但問題做唔到嘅嘢就唔好講啦，屌！ 唔可能嘅事嚟啊！所以佢我唔知佢點樣腦補翻出嚟，即係有少少嘅電腦常識，有少少政治常識，有少少經濟常識，是但三者有一個。我哋同台湾媒体讲常识，好似系我错，唔好意思，我错。好啦，咁我哋讲翻啲北光邻国啲厉害嘅嘢啦。好似真系厉害嘢嚟噶。咁啊，即系第一个精简指令集 V 架构嘅手机掌手提机啦，阿里巴巴整嘅，佢自己整嘅处理器，应该系地球第一个用有 RISC-V 嘅架构嘅实机。我实验室入面嘅我唔知道，总之佢出嚟嘅应该系第一步。咁啊，系咪真系最终量产第一步唔知道，但系佢系现在宣布咗第一步，睇起嚟咧就好似好坚抽， 咁當然啦，佢如果佢既唔用 X86 亦都唔用啱架構嘅話咧，咁兼容性我就有啲擔心，會唔會係做咗出嚟好似好勁，唔係或者甚至實際都好勁都好咯？有冇開發環境啊嗰類嘢如何咧？就另一回事。但係如果呢件嘢係真係做出嚟，佢嘅效率應該會比前兩隻仲要高。嗱，理論值，咁啊睇一睇啦，咁啊，但係你知佢哋。吹吹抹嘴噶啦，即系出咗嚟先讲啦。佢之前摩尔线程做咗张 display 啊，好似 MT80 啊嗰张啊，理论值好靓仔噶。你睇规格，睇埋个价钱，简直系佛心。但系佢行出嚟就冇办法，即系相对努力。 实际做唔做到你嘅问题，即系叫做咩兼容性 K 卡嘢好多嘢，咪话个数值好，即系咪话？ 有时系生态环境嘅问题，有时可能佢自己本身好掂噶，但系冇人帮你做嘢就冇人帮你做嘢，呢、這个世界唔系你做得掂就得噶啦嘛。所以都系睇下啲外国睇下老王出句啊，老王刀法再次展现4090D。D 個 D 學嗰陣，哇，係覺得即係咧，我即係古早年代噶啦，而家冇人咁叫啦。十零年之前啦 ，D 一刀即係斬嘅意思。佢嗰個 D 係咪 D 副斬一刀嘅斬個 D 啦？我唔知道。總之就係 D 咗一刀。咁啊嗱，同我如我之前所預料，同埋再結合埋後屘商務部同佢講啦。咁雖然商務部大出大入啦，先話唔撚出，跟住後屘就話俾嘅。咁啊。我唔知係咪商務部一開始誤解咗佢嘅咩啦，因為嗰陣時我已經講咗噶啦。如果佢再要玩翻 A800 嗰個咧，準備俾人再 ban 多次嘅啫。佢今次叫做學醒咗啦，佢係結實地斬核心數，因為之前係用鋼盤噶嘛，而家就唔係，佢係直接係斬核心數。即使話你唔可以簡單地將佢嘅運算力提升翻到正規版本嘅級數。咁佢咧就酷達核心由16384。降做呢个14592，咁呢个 tension 核心咧就由呢个512降做456，大致上每一成左右啦。咁同之前推测嘅一样，咁样嘅情况下，佢个运算能力低咗一成之后就啱啱过到低过嗰条线。咁因为呢个系阉割核心嘅，咁除非佢有办法去阉完之后都可以翻生，即系太监生翻条锥出嚟。嘅话咧，咁啊另计，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应该个核心嘅性能损失咧系永久性嘅，翻唔到嚟嘅。你攞件硬体翻嚟都翻唔到嚟噶啦。咁啊，所以就应该咁样啦。美国商务部就冇声出啦，因为之前讲嘅就系话你，因为 A800 嗰种咁嘅钢盆嘢啦，真系呃细路咩，大佬呃咗好多人啊。其实我包括我唔知 BBC 定系乜嘢，应该系 BBC 定系新兴拉低嘅嘢啦。总之鬼佬媒体有中文版嘅，我有帮我睇中文版嘅，喺度讲话华强北有得卖 A800 咁样，跟住佢降咗10%咁样，屌佢超翻频上去咪系咯。咁而家冇噶啦，甚至反而佢嘅预设时脉拉高咗50MHz 咁多咁大把。我唔知佢拉咁嘟嘟有咩用啦，但系系咪想去补足翻佢阉咗核心呢样嘢啦？嗱 ，CUDA 核心同呢个 tension 核心都系计神经网络运算嗰时非常重要嘅嘢嚟嘅。tension 核心当然系主力中嘅主力啦。咁佢不过佢得佢本来真系500几个，同呢个超算卡系两回事嚟嘅，唔紧要啦。咁样阉咗一刀就掹紧过到去，咁啊亦都因为咁啦，所以个功率下降咗。不过减量不减价，系啊，冇错，阉咗刀，但系冇打算平俾你，唔好意思， 多咗成皮嘢。 都仲喺呢个价钱，而且系官方售价13000啫。你知唔知而家特陆卖紧几多钱？特陆卖紧18000到20000人仔啊！系啊，香港运卡上我有得炒嘅。虽然香港都抢贵咗，之前我最平见过13000港币，虽然要跟机出，咁而家都要15000咯，普遍都要15000、15600。但香港都略略贵咗，因为香港其实包括噶，即系不过我相信香港以香港神通广大嘅取货商，一定有办法俾翻4090俾你嘅。会唔会俾人抢贵咗咧？就另一回事了。咁你自己睇啦，自己睇路啦吓，定系去台湾就买咗，你自己饮掂佢啦吓。呢个我真系帮你唔到。即系最后啦，咁啊，可唔可以叫跟进咧？都估捻到佢噶啦。阿三毛猫，即系佢个 Viso 做嗰个皮啊。系咪 Mira Sula 同呢个 Viso 就终止合约？有个 friend 就讲一句 ，Viso 做一向都唔会收人皮啊，你放心啦。呢句嘢一语相关，点解咧？一个皮可以只系 V2 拍嗰个发皮，亦都系指我哋广东话嗰只收皮。 系啦，系唔会咁样去因为合约终止咁就去搞人嘅。咁佢系直情系俾翻个角色去俾佢自己用，因为理论上呢块皮啦系 Viso 做自己嘅，系 Viso 做提供俾阿三毛猫嘅。一般理解啊，到佢终止合约嗰阵时咪收翻嚟咯。你唔俾佢用又好，我会换俾其他人用又好，点都好，总之冇乜必要益你噶，老老实实。但系佢最终都系送咗俾佢，其实系送咗俾佢，老老实实。 嗯 咁啊，只能讲呢档嘢向来都咁样，组织松散，冇乜纪律，但系就好好人，毕竟系一个半同人社团走出嚟嘅。咁啊，只能讲九公说的对，三毛猫用完即弃，又一次用完即弃，即系不过算啦。咁啊，都唔系新闻嚟噶啦，老老实实嘅天气报告嚟，真系。上个礼拜讲完，今日礼拜又话，嗱，今次就上个礼拜仲可以话系我哋穿咗赴会嘅。今个礼拜佢真系用完即弃啦，都之前都话佢要减少咩嗰阵时就减少演出嗰阵时都话咗佢应该系会佢真系会收，结果半年都唔到，唉，真系有够贪一样衰。今个礼拜就短啲啦，因为毕竟年底 咩应该咁讲，就系我将最长嘅嘢全部独立咗做专题 啊。咁我哋啊赶得切喺我哋换日之前去转入我哋专题嗰度。 好，咁我即刻唞一唞先。好，下个礼拜再见，然后我哋转题啦， 拜 拜。